即係你話邊個市場健康啊？即係你諗下，即係你話今次即係咁樣嘅大陸股災啊，即係你見到 連累緊香港， 你見到上證都尚算，即係嗰個 P/E 都尚算係正常。哇！但係你講深圳係去到四廿幾啊，個槓桿幾撚犀利？即係你而家你要搞深港通啊，真係祝你好運啦、啊，大佬。 咁唔係，所以其實佢亦都有一個陰謀嘅，我亦都有一個咁嘅判斷嘅就係、是，因為你搞深港通之前，你啲股價已經去到一個瘋狂嘅階段，就係佢而家要執翻低佢啊嘛。你對啲大戶嚟講，即係對啲大 masa 嚟講，對啲基金佬嚟講，喂，你咁高我點樣買啊？我冇水位噶啦嘛，我咪要執低你咯，因為你個 P 高得太緊要啊。已经是完全是脱离了那个市场规律了已经。所以他一定要执低你。所以我有个阴谋理论的，那天我在党的小朋友讲过，会不会是因为深港通准备推之前执低一浪先啦、你执低一浪，例如你很简单啫嘛，那只股票明明是即是十蚊的，你执返去六七蚊的时候，你再推正式推深港通嘅時候，咪翻翻去十蚊咯。如果我十蚊買，屌有鬼水位賺咩？ 我覺得而家睇翻個結果嚟睇咧，唔似啦，因為其實你個風險太大，而且即係呢個金融時報講啦，就係話其實大家即係大陸嘅散户已經係對共產黨失去咗信心啦嘛。呢一鑊嘢，同埋你自己已經做曬規，做壞曬規矩，成個健康嘅市場咧。即係已經俾你即係一夜間用呢個暴力維穩，就搞到扭曲曬。 佢而家總共有幾多隻股票停板啊？1600多隻啊嘛，係嘛？ 係啊，大問題。 佔咗差唔多係一半咁上下啊嘛，係咪？ 多過一半。 嗱，我就覺得咧，你要睇共產黨有冇能力咧，去搞掂呢個停板之後咧，再復牌嘅時候咧。即係嗰個股價嘅問題， 你要諗下佢而家 即係好難搞。喂，老實講，嗱呢、這個其中係一個法規嘅問題啦。喂，係唔係都可以停板㗎，大哥？你不如等佢市場自由，即係浮動同埋調節好過啦。你咪等佢跌咯。 係啊，你睇翻嗰啲經普嗰啲基本經濟數據咧，大陸其實嗰啲咩製造業、第二產業係復甦緊嘅。你而家李克強玩呢個暴力救市，其實係俾市場暴力對待翻佢啊。 咁所以你就大鑊。如果你諗下嗰1600多隻嘅股票，嗱、這、呢個就係考驗共產黨嘅即係行政能力同埋政治嘅手段。你點可以令到呢1600多隻復翻牌嘅時候係唔出事 嘅？哦，咁 嗱，佢一復翻牌嘅時候，嗱，第一當然我會質疑就係你無端端俾佢咁樣停啦。你香港要停都有個程序㗎，你都係要即係港交所去批嘅，大佬證監去批嘅，你唔可以亂俾人停㗎。喂，佢停好簡單咋嘛。喂大佬，如果我係內地嗰啲高層，我係內地嗰啲股東，因為我攞咗啲股票嚟按㗎嘛，大哥。你再咁樣咪即係我俾人 call 孖展。我俾人 call long 㗎，簡單講就係、是、因為我亦都係攞咗啲錢嚟炒其他股票仆街。 係呀係 呀。係呀。 咪點解會嗰個骨牌係咁咋嘛，點解會人踩人咋嘛，點會好似呢個災難咁咋嘛，唔使分析得咁複雜嘅。好簡單嘅道理嘅就係、是、經濟學上面嘅所謂嘅 expectation 嘅問題，我 expect 你繼續跌落去，跟住咧你越干預越撲街，就係、是、咁簡單嘅道理。 咁喺共產黨嘅道理裏面，就真係睇邊個手瓜硬啲咯。 好，休息一陣。